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。 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 越来 越动听。 首蔡依林的《就是爱》，不知道有没有让你的大脑在新的一天更加清醒了呢？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天九六九为你带来的《越来越动听》，我是李珂。世界上有很多种爱，但是从生命一开始就存在的却只有一种，那就是亲人的爱，也就是亲情。那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突然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？

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不是一条轻松的道路，但却是心灵成长的最好选择。我们不能改变遇到的人和事，但是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。别再把时间用来痛苦和抱怨，以积极的态度去行动，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经典969，我是李珂。 双手甩开刚好的 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。我不要一直到形同陌路变成自嘲，既然可以拥抱就不要轻易只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。 九精英有话说， 维来韬越北亚区全球数据业务总经理许文宗。 随着技术的一个不断的更新，用工形式的一个调整，资源有可能是变成无限的。其实我们现在在看待这些人才的时候，在看待未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脑子里不应该还是薪酬薪酬薪酬，它应该是一个价值分享的概念。薪酬是给你的员工的，价值分享才是给你的伙伴。关键是要能让这些技术人才静得下心来做他们自己，好好的思考去做他的这个研究工作就非常好。 著名儿童历史作家陈卫平。 历史是什么？简单来讲，历史就是故事。故事是什么意思呢？故事就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从这些故事里面筛选出来，用我们今天的视角再去重新诠释它、解释它、安排它、介绍给下一代的人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李科。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的电子钱包跨境汇款服务日前在香港上线，马云现身并发表演讲，表示要让每个使用支付宝的人感受到方便。近日在第六届郑和岛岛龄大会上，中坤投资董事长黄怒波感叹说，赶上3000年未有之变局，感受到了伟大时代。日前在鸿海精密股东大会上，富士康老板郭台铭表示，公司内部计划在5年之内用机器人替代80%的工人，5年做不到的话，10年一定做得到。近日恒大与中科院签署全面合作协议，许家印表示，未来10年恒大将投资1000亿，布局量子科技、机器人、新能源以及航空航天等科技领域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精英 news 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各自悲哀，只怪